11间的研究所列入出口限制名单，又说中方一些公司从美国获取或者试图获取技术，协助解放军实现现代化。中国驻美大使馆认为是毫无根据的压制，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借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将会显著转凉。在上午10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373亿，啱啱转咗系3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1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金科服务30.2升2.95，腾讯控股445.6跌7蚊，药明生物89.8升1.75，阿里巴巴117蚊跌3.7，时代天使275蚊跌23.6，美团231.8跌6.6，盈富基金23.5跌1.6，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7.8，信誉光学科技251.6升8.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3，英镑10.401，瑞士法郎8.49，澳元5.603，加元6.163，新西兰元5.3，欧元8.835。每百日元对港元6.8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5点，跌260点。港金报16,7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48美元，卖出1,80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浅水湾道嘅塔树啦。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都受影响噶。咁而家去赤柱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去黄竹坑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赤柱峡道近住惠逸顺径。咁亦都影响到中坎角道啦，去翻赤柱峡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天小筑噶，咁由于啲车咧行晒大潭道啦，咁所以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园对出。咁重复多次啦，浅水湾道由于有塔树啦，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噶。咁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喺赤柱峡道近惠逸顺径。咁亦都影响到中坎角道，去翻赤柱峡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海天小筑。咁啲车行晒大潭道咯。咁而家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园对出。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住深深路回旋处嘅反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后少少近住石湖围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就锦绣花园。咁就讲多次啦，新田公路去上水，头先近住新深路回旋处嘅反车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啦，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你系叫你唔系五星级大厨啊，你系五星级大鬼鼠啊！你记唔记得嗰套戏啊？五星级系大厨啊嘛，大鬼鼠。嗱，今日咧节目真系丰富到非常不得了。不过咧就喺未讲之前咧，我都想问下两位嘅好拍档，因为其实咧如果有睇我哋 page 都知啦，其实我哋星期二见完咧，今日再见面嘅。 系啊系啊，因为 大家知噶，大家知噶啦，因为大家咧即系都好明白，即系个人咧，即系叫生老病死咁，有啲嘢咧都好难避免嘅。咁所以咧，我呢度咧都要借少少嘅大气电波咧，向两位嘅拍档咧问好，希望佢哋咧身体健康，心情又可以保持平静啊，等等开朗啊，等等吓。 咁我都要借呢个少少嘅时间嘅话，要多谢每一位曾经嘅就系有祝福啦，有问候嘅fans 啦，仲要多谢嘅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众兄弟姊妹，系啦，你哋嘅支持啦，你哋嘅爱石啦，咁 慰问啦， 系啦，慰问啦，等等嘅话都系多谢晒每一位嘅。 劲啊！因为嗰日咧有三位靓仔嘅四眼哥哥咧，都同我一齐咧就去探咗阿 Yoy 嘅。 哦，系、啊，净系得你冇戴眼镜。 冇错啦，我有戴，你睇唔到啫。 阿嫂有冇啊？有嘅，但系隐形眼， 间中都有嘅，系啦。 心如止水 啊！你个谂咗去边眼镜啊？ 我知啦。我就系心如止水。 眼镜你做咩心如止水？咁你行个眼镜铺买眼镜，你先生我想买心如止水嘅眼镜。咁啊，你都傻 噶？即系隐形眼镜佢嘅意思。 因为咧嗰日咧就阿小强啦，同埋咧阿 Otten 啦，我哋嘅编导啦，信哥咧 系啦， 都有去慰问屋企人。 冇错，多谢多谢。 好，其他唔讲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咁啊早排咧好多朋友咧不停咁啊，诶、哎、开 remix 呢只啊 remix 嗰只，咁啊真系时间比较忙。不过今日送呢一首歌曲，我唔记得边个点啊，因为好多人都有不同嘅要求啦吓。呢、只歌就来自李亚勤嘅， 哇， 有一千零一夜， 同埋安全地带系咪 ？Right， 我嘅最爱。 开始我哋嘅节目。 等他的笑，等他的爱，等他等了，不知不觉一千夜。他的吻，等他拥抱，辗转不觉花开，等到花凋谢，让我每夜恋一些，回忆一再有一个，落寞做梦者。再等几个夜，会对我好些。若爱情可借，盼今晚你可否暂借？ 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啦。 等他伤了，等他等了，一千加上多。心死了，等他需要，等他知道，终于等到他感谢。若要每夜恋一些，情愿像你变一个幸运地。 廿三度嘅气温。 だけど今も忘れない愛をいつまでも。 李亚勤加上有安全地带的这首一千零一夜与 Juliet。 今天星期五播的时间有阳光，晚上显著会转凉，小心身体，吹和缓的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でも 今日未来数天咧个风势都比较大嘅，周末期间早上清凉，即系问呢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咧，去游水咧就要谂清楚少少咧，因为气温都降到14度左右嘅。李克勤加上安全地带的版本。送给一位我不记得哪位了，他想听到的 remix 了给你，希望你喜欢。 会不会就是叫 Juliet 啊？ 啊，不是啊，因为男仔我记得。 哦，都可以叫 Juliet 的，是不 是？是的，我们旁边的都是，我们旁边的都是姓朱啦。 是啊。 头饼啊嘛。 冇错啦，是啊。 不是讲你喎，吓，知唔知啊？ 梗唔系讲我啦。 饼哥，梗唔系你啦。好，在这个时候的话，我都要接受这份嘅礼物。 乜嘢啊？ 系啊，有人送俾你噶。 系啦，你开嚟睇下。 冇错。 我已经帮你拆咗噶啦。 啊，系咩？ 系啊。 哇， 冇错。 点解你帮我拆？点解帮我拆？ 因为我惊有啲嘢喺里面噶嘛，我惊我飞啲嘢出嚟咁样。 即系你做咗个实 Q。 啊，冇错啦。 你帮佢 screen 走。 做蕉仔啊，好得意啊，就系悠悠， 悠悠， 悠悠啊，记得你啊！ 我哋嘅听众咧送咗一啲嘅润唇膏，系啦，佢本嚟咧叫阿 Y 查完，即系再用个嘴送俾你嘅，咁 样好难， 冇搞错啊， 真系好难做。咁样，我请你开咗呢个粉红色嗰个啊，系啊，我谂系专登俾你嘅，你可以转出嚟睇下， 仲有一支兔仔嘅， 转出嚟睇下。转出嚟睇下， 系啊，真系红 色嘅唇膏嚟， 系啊，冇错， 冇错。 啊，查少少先， 唔好查，唔好查，系送俾你，送俾你嘅爱人噶。 系啊，佢就冇写话送俾边个，我觉得应该系俾我嘅，但系我又觉得其实几好啊。如果你查咗之后嘅话，你影翻张相俾阿 Yoyo 几好啊。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真系多谢，好得意啊，好开心啊。 佢送个蕉型嘅俾你，因为上次得两条啊嘛，我同佢讲咗，如果你要送嘅话，一模一样嘅，唔该你送三份，因为唔系佢多数都系冇佢冇份噶。 唔系唔紧要，呢啲好小事啫。依下 我点知你啫？你表面。话唔紧要， 哇好啦， 紧要 话，又话又话唔嬲， 又话嬲，夜晚滴滴下两滴恶， 跟住又话你踩住我块面，唔通我话嬲啊？ 系啊，我都系笑骑骑啦，放毒 踩住我块面，我都话 有讲过，有记得，仲要一路 系啊，我话如果系嘅话，既然你咁开心啊嘛，我仲要捽你两下啊嘛。 呢个招好得意啊！呢个招系嘅，你应该系嗰啲 唇 膏， 系啦，观众送嘅，自己制造嘅。 多谢 悠悠，悠先同我哋讲 hello， 早晨啦。有好多朋友咧，朝头早咧未开麦已经开始同我哋讲 hello 咁。今日点唱日子，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就可以喺一阵间咧，而家都得嘅。如果你喺 Facebook 留言咧，就留言啦。如果你打嚟咧，就唔好咁早，十二点后啦，好唔好？ 冇错。 今日咧一样会有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啦？今日好犀利，我哋除咗有我哋三个换文之外咧， 重金礼聘， 重金礼聘， 客席嘅咩咧？ 黏膜先生， 黏膜先生就系我哋嘅 Doctor Eric， 系啊， 俾佢吓到。 兽医先生，阿兽医先生嚟咧，其实我琴日出题目，我好苦恼，我出咗好耐。动物嘅题，我一出动物题，佢话喂，阿 Michael 唔系咁， 直情话你个题目根本错。 我系千 祈唔 出 动 物题，唔 系啊，我琴日揾极都系揾动物题，冇办法，我都会问下佢先，我一会咪后问一问佢，我想咁样答案得唔得啊？咁样等佢有一个即系俾少分先咁样，我会问嘅，我会问啊。另外今日咧，当然啦，即系大家即系点讲啊？非常期待一环节就系阿老师咧就会唱歌啦，咁样样。佢头先喺我睇到佢喺网上写啊，话你哋张勤宝绝啊， 我哋冇张勤宝绝，我哋其实喺好早之前嘅话，同阿欣欣向荣组咧，就系我同埋柯晨两个，即系其实阿欣欣啦，即系我哋 唔同佢一组啊， 唔同佢一组， 我自己一个人组， 我同你就唔会同佢一组咯， 但你自己欣欣向荣啦嘛，咁我自己叫乜嘢好咧？ 你自己独立啦，独立一组咯，系啊，你自己谂， 我叫张勤宝绝啦， 系啦，你就叫张勤宝绝， 小张张勤宝绝， 系啦，我就欣欣向荣啦， 我 认嘅， 我张勤宝绝冇所谓，但你话阿Yoyo一个歌星咧，张勤宝绝咧，你啊踩人块面咧，明系 唔紧要，因为其实点解咧，我都可以解释一下嘅。早一轮咧，我哋已经就系同阿欣欣啦，即系我哋欣欣向荣组啦，就已经同佢讲咗，我就话。上個禮拜咧，我哋就係用一啲音樂伴住，即係其實有聲嘅，我就好似真係爭啲個效果，係啦，我都覺得唔係幾好，係咪？咁同埋好似俾人哋感覺覺得就好躺平咁樣，咁所以咧，今次我哋真係好認真對待。咁我就喺今個禮拜頭嘅時候咧，我已經同佢講咗啦，我不如咁樣啦，我哋一路彈歌，即係直頭係自彈自唱。咁跟住咧就當然係佢會操刀啦，咁就 揾乜吉他啦，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 佢吹笛好叻嘅喎， 千祈。 啱啱吹箫咪萧强啊嘛，唔系你个名叫你个绰号叫萧强啊嘛， 其实佢系姓萧嘅， 姓萧嘅，萧强系啦，即系啲萧好强嘅， 冇错，其实应该系姓崔， 马萧强 叫崔萧强。 是他的能手来的。 其实我的身世是怎样的我好乱啊。 不如你今个礼拜回去好好地问一下马伯母。 你 说 那个叫族谱。 是啦。 但是是通族的族谱。 没错。 他那盘是跟人家 很乱的。 是啊。究竟你姓马姓龟啊还是姓崔啊 是人定是马定是龟。哇好烦。 到底叫做嘟嘟啊定是叫做。 真的好困难。 你 可 不可以答应我今个礼拜回去访问马伯母就问下佢就究竟你系咪佢亲生？ 可以啊，我有啲怀疑咧，其实 同埋大家如果琴日有听咧，咪知啦，细伯咧，譬如中意玩公仔啦，系咪先？系啊，咁啊，唔知道有冇同佢换衫啊、梳头啊、炒唇膏。 咁邪？你讲紧啲嘢好邪？ 系咪系啊？佢话佢打烂咗佢啲公仔啊嘛， 我知啊， 系啊，你仲问系咪吹气嘅？ 系啊，因为咁啊，我又觉得真系有啲蠢嘅，我咁样答你， 点样啊？呢个 吹气应该系吉爆佢， 系跌唔慢噶嘛，冇理由跌得烂， 最多系漏气啫， 冇理由变歪头鹿噶嘛，系咪？ 系啊，冇错。 咁大家唔知道咩叫歪头鹿咧？你重温翻琴日咧吓，咁啊， 好清楚噶， 就会好清楚噶啦。 系啦，冇错。嗱，你要搞清楚你自己嘅身世啦。咁你下个礼拜一交功课咯噃， 好 嘛？ 好， 可以访问阿马伯母嘅。咁系礼拜。一嗰度同我哋即系交代，好唔好？ 同埋今日我哋出场咧，唱歌咧，边个先啊？不如你先啦，马小强，你系秘密武器嚟噶嘛？ 我都觉得吓，点解啊？你认为你自己 其 实 你有冇 准 备？其实你有冇准备？我想问。 梗系有啦。 我 觉 得 嗱， 你 收翻呢句 词。我哋试过同佢斗歌咧，佢好弱鸡。 嗰阵时我哋要填词啊嘛，跟住佢就冇未冇 填 噶嘛，填两 句，跟住 咧 傻笑， 系啊，嗰只哈哈哈哈， 你即刻收翻， 揽于充数啊嘛。你攞啲嘢咩咗？你攞啲嘢，你证实你自己真系有。 你证实你今日有做功课 啊？系啊， 而家几百万个人听紧， 做功课啦。 你到底准备？ 跟住你又话我喺度将勤补拙。我做功课，你话我将勤补拙。 O K O K， 好， 手写噶。 O K， 好啦，写一张咧。 我够有啦，我三张点啊？ 我啊， 今 朝啊仲改紧啊。嗰個內容 係啊，咁我哋都可以講下啦。 真係嬲得我啊！ 其實我哋十二點到十二點半咧，就其實我哋有呢一個咧叫即點即升。咁當然而家暫時嚟講嘅話，大家好似係未習慣，就係話你哋其實可以點歌嘅。 係啊， 即係例如可以話俾我哋聽， 想唱乜嘢？ 你想我哋唱咩歌？ 如果有人想話想我唔好唱得， 應該唔會嘅。 我覺得唔會，我覺得唔會。 聽得風騷發嚟咧，對你有一份同情心嘅。 係啊，尤其是嗰一輪如果消化不良嘅話，都好想聽你唱歌，即係嘔翻啲嘢出嚟。 正。上吐下，喂，嘢都淋埋落嚟，上吐下先。 太滚动嘅你系咪？ 拱淋埋，拱淋埋嗰啲嘢。喂，早晨，早晨啊，10:26啊， 期待十二点。 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想点唱嘅朋友喺十二点到啦，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一阵喺11点后，我哋 Dr. Eric 吓 ，Mr. Lim Walk 就会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同我哋玩。你又知唔知啊？ Should be, and I dedicate my life to you always. A love like yours is rare. It must have been sent from up above, and I know you'll stay this way for always. And we both know that. 其实今日马老师咧将会一身嘅面目同大家见面，你一听佢唱歌嘅功力，你就知道吓、啊，原来佢咁唱得嘅。我帮你少少做下势先吓。 好 嘅，你唔好失礼我哋啊。OK， 好。十点半听呢个风骚范云先听十点半嘅新闻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女飞鱼何思培继续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将会喺今日举行嘅100米自由泳初赛上阵。呢次世锦赛喺亚联由阿布扎比举行，何思培喺今日100米自由泳初赛嘅第九组中出线，佢获排喺第四线出赛。较早前，何思培以1分50秒31夺得200米自由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大约今早7点起，指明受限区域内已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50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以八达通申领电子消费券的市民，昨日起可以领取第三期的1000元。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第二期消费券发放的市民消费已经是较第一期的时候冷静，加上其他电子支付工具已经全数发放款额，相信今次的消费券对零售市道的刺激和提振作用会比较弱。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指出，八达通使用的途径广泛，零售业受惠未必多，目前属于传统消费旺季，但市况仍然淡静，他对情况感到担忧。谢优安仪分析，如果某类的商品本身有销售增长的诱因，消费券会产生助燃剂的效应，但消费券对整体零售市道未必有大的刺激作用。美国总统拜登说，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迅速，促请民众尽快接种加强剂。拜登听取高级顾问意见之后说，未接种疫苗人士预料今个冬季将要面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他认为接种疫苗并注射加强剂可以解除相关的威胁。拜登说， Omicron 已经传入美国，正在传播，预料个案会增加，但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减低蔓延速度。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至少有36个州确诊 Omicron 病例。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6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49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3点，跌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金科服务29.75升2.5，腾讯控股442.6跌10蚊，药明生物89.55升1.5，阿里巴巴116.7跌3.9，盈富基金23.44跌2.2，美团229.4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1.06，时代天使279.6跌19蚊，信义光能13.6跌1.54，信宇光学科技246.6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2，加元1.279，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地经平均指数报28799点，跌266点。港金报167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803.1。 1美元，卖出180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浅水湾道啦。浅水湾道因为有冧树嘅影响，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仲系好挤塞噶。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曼克顿大厦对出；香岛道嗰边咧就排到乡村俱乐部。反方向去黄竹坑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赤柱峡道，近住赤柱江秋水站。咁而家中磡角道啊，上翻去赤柱峡道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变电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浅水湾道因为有冧树，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曼克顿大厦对出；香岛道嗰边咧去到乡村俱乐部，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就排到赤柱峡道，近住赤柱江秋水站。中磡角道上翻去赤柱峡道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变电站对出。咁另外咧，好多车咧都改行咗大潭道啦，所以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系接近浪琴湾。咁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系冇龙尾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补充翻啦，头先讲漏咗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石湖围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嘅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石湖围交通回复正常，但系青山公路嘅新田段去落马洲方向，近住米布隆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米布路对出。就系青山公路嘅新田段去落马洲方向，近住米布隆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米布路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嗰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我心软晒。 每个星期，当我听完两个钟头嘅经典英文金曲之后，心情真系特别好噶。诶，你估唔估到我讲边个节目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我系陈小宝。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的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其实呢嗰日呢我哋请咗呢一个防止虐待儿童会嘅一位嘉宾上嚟啦 ,Donna 啦咁样。咁讲到呢琴日呢网上呢好多人呢喺度讲緊一张相，就话呢喺广播道有个工人呢就叫一个几岁嘅小朋友啦，唔知两三岁到啦，就跪咗喺地下 say sorry 咁样。当然呢就好多人会觉得好不屑微疑 啦， 因为咧就其实就唔关系咪工人事嘅，就算系嗰个系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咧，咁样都当重要佢咁跪到咧，即系可能大家都觉得咁啊，梗系唔啱啦，咁即系今时今日系绝对唔啱啦咁样。不过咧，我细个时候咧，令我谂翻起咧，我妈又叫我跪喺度噶，同埋咧，我嗰时咧仲要系跪到佢翻嚟，即系 当街当行嘛， 唔系喺屋企， 喺屋企 咧，跪镜啊，跪镜，跪大镜， 有啊， 你有试过？ 我有啊。 阿马小姐有冇试过啦？我哋琴日讲到你曳嘢啦，即系你啲阿爸咧就你打烂咗阿福禄寿个鹿啊嘛，变咗歪头鹿啊嘛。咁阿爸咧就话要揾个晾衫竹穿住挂你出去啊嘛， 要我羞辱我。 系啦，咁我细个时候我都唔知咩事，又唔记得啦，净系记得有一次咧，我妈咧要跪喺个大镜前边， 应该好大件事啦。 我买餸，我翻嚟咧，我要仍然见到你跪嘅咁样样，咁咯，咁我真系一路跪到佢翻。我谂我有间中偷鸡嘅，但系又唔系完全，就好似玩啊啲啦，又唔系咯，即系 等佢翻嚟啦，听你嗰时 可能跪一阵又坐一阵，即系喺翻个原地咁咯。咁但系就 好乖喎。 我仲记得 你啲家姐哥哥有冇叫你起身啊？ 我唔记得啦，反为呢、這个系、可能翻咗学啦，仲好细个嘅时候，我妈仲笑我，诶、欸，即系蠢嘅，即系我行开你都仲继续跪。 哎呀，唔好咁样。 系啊， 系啊，因为我守规矩嘛。 系啊，我真系守规矩，佢要我跪，我就跪到佢翻嚟咯。 咁阿妈点知你喺度守规矩咧？ 我唔知啊，因为我见到你，因为我起唔到身啊，因为跪得太耐咧， 痹 咗啊只脚，咁佢知道啦，咁样 系。 但我谂你应该都有类似噶， 有类似嘅，系咪？嗰次就系咯，都都几大件事嘅，就系上一辈嘅就系叫我要跪咁就系咯，跟住就类似系啲咁样啦，因为觉得你咁样咁曳嘅话。有辱門楣啊！ 我諗今時今日呢樣嘢咧，又已經係未必可以。我哋嗰日訪問時，原來好多嘢都列入一個叫虐待兒童㗎。係 啊，係啊， 爸爸媽媽嗌交，俾佢睇到都係虐待佢嘅心靈。 因為係心靈嘅虐待， 係 啊，呢啲就比較難去嚇，即係去測究竟係點樣嘅。所以希望大家善。 你嗰日因為你入廠啦，你冇同阿當嚟傾偈。如果唔係，我驚你遞張紙仔。 佢唔係入廠，佢係檢查身體啫嘛。 都算入廠啦 ，check check 咁都叫做入廠啊？哦，即係佢，哦，即係好似啲車換計油咁系嘛？ 系啊， 佢冇晒计油噶啦， 我不嬲噶啦， 干晒噶。 我将我保质期改咗个日子， 自己改 系啊，自己改保质期已经去到2040。 哦 ，OK， 好 啊，咁祝你运啦。 系咁，大家点睇咧？即系其实，如果你话体罚嘅话，我始终都会觉得嘅就系唔应该喺当街当行，因为其实我谂小朋友，我哋以前都做过细嘅，我哋会觉得嘅就系呢啲咁嘅嘢咧，始终你教仔啊或者教女啊，都系你自己屋企人嘅事，所以我觉得应该系要喺一个即系密室嘅地方。在屋企嘅地方， 唔单止喺屋企啊。譬如举例，有三个兄弟姐妹咧，你最好唔好喺哥哥家姐面前闹佢。 系啊， 即系你最好一对一。 系啊， 系唔好唔正正喺唔喺屋企啊，即系喺屋企里边都唔应该喺当住咁多人闹。 因为我会觉得咧，呢一样嘢系一面镜嚟嘅。我曾经都有讲过啦，就我觉得嘅就我以前屋企人咧，佢哋系好识得去理解，即系 姑姐啊， 冇错啦，系要去俾面嚟嘅。就算佢有啲乜嘢佢同你讲嘅话咧，佢哋会闩埋门同你讲咯。咁我会觉得我学到，我至少学到一样嘢嘅就系话，佢同我讲嘅嗰个道理之外，就系尊重别人。佢尊重我嘅时候，我会更加尊重。 我记得嗰阵时我有一间公司咧，我点解到而家我都咁谂起都每一朝头早我都唔想翻工咧，因为嗰个大老板咧，即系叫。大老板以下的老板啦，因为二老板啦，佢管晒所有啲批核，佢坐喺全个 open plan 嘅 office 嘅中间，任何人咧攞嘢俾佢批。一唔啱咧，闹啦，就全公司都睇到晒，听到晒， 系咪 啊？系啊， 下马威啊嘛！ 即系佢嗰个位系 open 嘅，全部人都睇到， 即系睇你边个够胆。 马小强呢单嘢点解搞成咁？咁啊，全部人静鸡鸡眯啊，即系趴低喺笑啦，咁样嘴笑。哎呀， 你下次改朱小强啊，陆小强啊，好嘛？ 啊，点解啊？ 唔好举例啫， 唔系呢个举例特别入心嘅，但系就觉得佢 一讲就明。 呢啲咁嘅角色系一定叫马小强。 就喂，好啦，翻嚟我哋今日有 老妹周记。 到底今日会讲啲乜嘢咧？要留意住啦。 好啊。 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你又知唔知？今日嘅嘉宾就系 Judge Eric 黏膜。 嗯，冇错。 Sitting here eating my 老妹周记。读书人，我有一个维持了十几年的习惯，应该是说几十年的习惯之啱，就是在每日睡觉之前的话一定会看书，所以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定会有几本，有时是杂志，有时是厚厚的小说。我喜欢这一种睡前的习惯，是在每日结束之前和古今中外的作家名人来一个深度的心灵对话，听听他们的见解、人生道理或者是峰回路转的故事，总之有他们陪我在床上聊天，然后陪我入眠。讲起话阅读的习惯，又要从我几岁的时候讲起。好幸运的就是家里有几个读书人，自细就培养我读书的习惯。与其话是培养，不如话是身教。因为爷爷每日都会有看报纸的习惯，而姑姐就是教书的，买的都是一些适合小朋友看的书刊。小时候家里是可以看到儿童乐园的，间唔中去非法铺剪头发就可以睇下老夫子、牛仔爷爷同埋十三点呢一啲漫画。课外阅读就系冰心嘅记小读者，大个啲啦就会喺屋企嗰度订阅读者文集，甚至可以有 quota 买一啲好厚好大本嘅《形环首期》啦、《大自然的奥秘》同埋英语绘画嘅书同埋碟全集。对于知识嘅追求，屋企系从来都唔会吝啬，甚至系全力支持嘅。再大个啲啦，就开始接触一啲文学名著，《红楼梦》啦，《三国演义》啦。但当时对于我嚟讲，系太过艰辛而未能提起咩兴趣，反而就会转战一啲易入口嘅爱情小说、言情嘅散文。当时非常迷恋嘅作家有亦舒、严慎、琼瑶，一本一本咁买，一本一本咁读。没有谈恋爱的经验，但在爱情小说的熏陶之下，已经觉得自己是情场老手，曾经沧海了。正如张爱玲的一篇名为《村》的散文中提到，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好像我们这些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我很认同，甚至是从电影、电视剧之中了解的人生，都往往是同现实有落差的。虽然我们成日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真实的残酷比戏剧更戏剧。无论如何，只可以面对，不可以 NG 再来过。时至今日，我仍然好喜欢得闲就会去书店度买书，闻下新书独有嘅书香。书系仍然不断咁买，不知不觉储蓄足足已经有两个大嘅书柜。最近我尝试要筛选一啲送俾朋友，又或者去参加啲飘书嘅活动，揾咗一大堆，因为各种原因睇唔落去嘅，但又觉得只系时机未到啫。相信总有一日我哋缘分会到，就会读得懂同埋开始睇。又有一啲放咗喺书柜嗰度好耐都冇重读过嘅，应该都可以捐出去嘅。但係揭下揭下又觉得唔舍得。最后又由红白蓝袋嗰度返上去个书柜嗰度。有人话从一个人嘅书柜可以大致上知道一个人嘅性格。佢所追求嘅系乜嘢呢，缺乏的又是什么，所以他会从不同类型的书刊当中寻求他需要的营养。环顾我的书柜，乱七杂八的什么类型都有，爱情、悬疑、宗教、哲学、戏剧、书画、心灵、散文。当然在比例上，近期深添的书多数都是宗教和哲学类型的比较多，或者因为最近面对的事情有关。好多时你在人生中遇到一些难题，都可以在各家各派不同的思想当中寻求到一个答案，缓解你当时的烦恼。 对于书籍，我亦都有执着嘅，唔可以睇电子书，只可以睇实体书。我喜欢揭书嘅触感，一页一页咁睇嘅感受，翻书时候嘅一啲声音，遇到喜欢嘅句子，我可以用笔嗰度间起嚟。一本书仲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攞嚟睇，唔会担心当你想睇嘅时候先至发觉本电子书冇电。 好人不好学，其弊也如；好字不好学，其弊也多；好信不好学，其弊也差；好直不好学，其弊也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你有黄金屋，也有颜如玉，一息尚存书必读，读书多口福，好学为福，好学为福，八分做人书必读，实在必须读。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乎乎乎！我真系老晒苦。 Limus 变红就系 action， 变蓝就证明系碱性。 正正得苦，负负得正。唉，又负又正。总之我真系唔生性。 读数理化就头都晕，背国语我就牙都喐。始终未明点样读，我大考呢次扑，脑裂头空，眼背人熟，冇法读完点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木。 A B C D E F G， 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K I S two 就系二流典化甲。 吓、啊，二流典化甲啊！我仲以为系 kiss。 你咪坐到头耷耷， 你咪顾住成身喐， 一于实行苦干道。用足心记过，脑用神谂，眼用神捉， 句句留神专心读， 读得多更熟。 如果可以长命百岁，但是健康不会倒退，你说几好呢？人老了真的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的。 老化是人生必经阶段，不用过分担心，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减轻老化所引起的影响。 你的意思是例如觉得自己听力差了可以佩戴助听器，怀疑自己有眼花就要尽快做检查配个合适的眼镜， 还有觉得自己开始记性不好，咪多啲用电话记事簿，将啲重要嘅事记低咯，总有方法嘅。其实好多喺晚年出现嘅慢性疾病，都系年轻时嘅生活习惯累积而成嘅结果。所以及早采取健康生活模式，就可以将忧虑大大减低。 即系要避免饮酒，唔好吸烟，健康均衡饮食，维持理想体重。要有充足睡眠， 还要多些锻炼脑筋，保持灵活，有压力的时候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还有同家人朋友保持密切关系，都可以令你拥有一个黄金晚年。 我知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的会员，接受他们的评估，还可以参加他们一系列免费的训练和健康推广活动，有啲仲系专登为长者而设噶，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希望大家咧做一个风骚嘅健康人吓，每日听住我哋节目。咁啱啱十二点之后咧 ，Tony Eric 就会出现喺我哋直播室。哇，就 做战争， 你又知唔知啊？一齐问下问题，睇下佢识唔识答先。 系啊，头半个钟嘅话就我哋会考佢啦，跟住之后佢就考翻我哋噶啦噃。 冇错。 如果佢唔识咧，我哋就冇罚则啊。 打劈劈啦。 伍舒华大师，白恩斯十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曾经说中国具有侵略性，必须要加强与北京竞争，但同时强调在气候变化等的问题上寻求合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借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将会显著转凉。在上午10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0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60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3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金科服务30.05先升2.8，腾讯控股440.8跌11.8，药明生物90.4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1.08先，美团229跌9.4，阿里巴巴117跌3.8，盈富基金23.42跌2.4，时代天使280跌18.6，汇丰控股46.1升9.5，京东集团279跌1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395，瑞士法郎8.483，澳元5.599，加元6.101，新西兰元5.295，欧元8.836。每百日元对港元6.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9点，跌266点。港金报167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37美元，卖出180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跟你講淺水灣道，淺水灣道由於有塔樹，近住影灣園商場一段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仲係非常之擠塞㗎。去赤柱方向就有兩段龍尾，一段就喺南山別墅，另外一段就香島道近鄉村俱樂部，另外去黃竹坑方向都有車龍㗎，排到去赤柱峽道近住赤柱崗抽水站對出，亦都影響到中坎角道去返赤柱峽道就擠塞，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再重复多次，浅水湾道近影湾园商场一段受塔树影响，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仲是非常之挤塞，去赤柱方向有两段龙尾的，一段就在南山别墅，另外一段就在香岛道近乡村俱乐部，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去赤柱峡道近赤柱江抽水站，亦都影响到中坎角道去返赤柱峡道比较挤塞，车龙就喺变电站对出。由于啲车行晒大潭道咯，所以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龟背湾啊。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龟背湾。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东头村道去凤舞街方向介乎东龙道至到东正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东头村道去凤舞街方向介乎东龙道至到东正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一号线十一号 K 去竹园方向，同埋113号线去彩虹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心心相印， 心甘情愿， 心有灵犀， 心花怒放， 心狠手辣， 心旷神怡啊！ 心血来潮， 心 跳唔好俾佢停。人一望一望，压力大，机器好易坏，心血管疾病随时静悄悄来袭。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同你深入探讨护心心得。今晚7:35，港台电视31。 CIBS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森林疗愈咧，其实就系走进大自然环境，去打开感官啦，系一面镜嚟嘅，可以好诚实咁样让我哋睇到自己，用个心去听下，其实呢个世界系点嘅。 拉丁节拍，拉丁裔香港人同你一起森巴。 When I hear samba, I see Brazil. The sound is cheerful, but the feeling is sad. The father of pleasure and the son of pain. CIBS 就系社区参。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 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我哋嘅名人嘉宾就係林莫先生。嚟咗我哋嘅直播室啦，咁啊多谢今日咧我哋嘅首医朋友啦，阿 Dr. Eric 啦，咁啊平时咧即系喺呢个通过呢个电话同我哋倾偈嘅啫，咁啊今日咧正式嚟到我哋直播室参与埋我哋呢个环节， 接受我哋嘅考验啊！头先咧我好开心啊，因为卒之咧喺我嘅想象当中嘅 Dr. Eric 同真人嘅 Dr. Eric 咧，原来真系有落差噶， 系即系你想象佢系，你想象佢系靓仔啲，一定系真人靓仔啲？ 唔系，因为 Michael 其实你曾经同我讲过，你就话你当初认识嘅 Dr. Eric， 你认识佢好耐啦，你识嘅赖大大话。 应该我是僆仔嗰阵时 你好细个， 好细个， 三十年到啦， 三十年啊， 廿几啊，就算冇有冇啊？ 我留意呢度装修都冇装修过。 我哋保持原有风貌啊， 原汁原味啊， 系啊，呢个真系好珍贵噶。 系啊，啲人可以即系啲样全部都唔同晒，但系咧要一样仍然系即系。 有冇卅年啊？真系有冇卅年？ 三十年， 三十年， 十五年 啦。哦，系啊，系，即系好耐之前。 我记得 Michael 曾经同我讲过嘅，我就话其实我真系好想见阿 Dr. Eric， 因为我觉得佢系好好笑，因为我系好中意呢啲咁风趣幽默，但系咧又博学多才，系啦，但系个样又好似咧好正经咁。你问呢啲嘢咧，我觉得系啦，因为佢自己咳啦。咁我觉得咧呢啲咁嘅男仔咧，呢啲咁嘅男。人人好正啊，一個好鬼馬啊，有時可以。咁跟住咧，佢同我講咧，佢就嗰陣時候識你咧，你係肥仔嚟噶。 都唔係， 係咪啊？唔係，你外貌你話係肥仔嚟噶。 高峰期都90-200磅噶。 咩？200磅？ 200磅。 哦 ，OK，OK， 200磅都唔係話好肥。 嗯。咁我就以為你係肥仔咯。咁所以我就成日諗你嗰個樣嘅就係即係係咯，肥啲咯。咁後屘先見到，哇！就咁高大啦，又好威猛啦。頭先我即刻已經咩啦，同你影咗相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 有心跳啊！ 有啲聽眾都話想知啊，呢模先生咩樣啊？ 好啊，可以㗎。 其實可以，不過做呢行咧，其實一般我啲員工。都 keep 得好好嘅， 點解啊？ 比較開朗一個 哦，係嘅，係嘅，我覺得成日接觸小動物係開朗啲嘅， 唔係坐喺度個。都等又 我等啊嘛，系啊，你住喺大围啊嘛，我知道。 而家唔系啦，转咗喺清水 湾。搬咗啦。 唔系大围意思系讲你嘅等。 系啊，系啊，即系大股东啊。 大股东啊，好啦，嚟正式开始，你又知唔知？好啦，头先咧 ，Mayo 咧，我都问咗阿 Dr. Eric 嘅， 佢知唔知点玩噶？ 佢知嘅，系啦，因为嗱，我哋首先我哋三个主持人会问问题先，轮流问， 冇错。 咁然之后咧就你哋都要答，你都要答啦，咁样 ，OK？ 你要加入我哋嘅战团喎。 但系我问嗰条佢就唔可以答，因为我问咗佢攞个 endorsement， 因为我要问个答案系咁啱唔啱啊？佢 受 系啦，你真系过条啦。 我费事一阵间佢喺麦后话喂，如果唔啱咁啊嘛，系咪先？好，对唔住啊。咁即系呢两条问题咧 ，Eric， 你答错咗咧，要接受惩罚。 系啊，答有惩罚噶。 我肯。 系啦，你嘅情况就系俾我成日打。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以为俾 Michael， 俾你石冇所谓啦， 或者俾我石。 系啊，呢个就可能系惩罚啦。 OK， 好，嗱嚟咯。好，呢个问题就系咁嘅。地球上最聪明嘅十大动物排行榜，由十位一路数上去啦吓。嗱，首先讲第一位先，第一位咧就系我哋，因为人系最聪明嘅动物之一。唔系啊，最聪明嘅动物啊，唔系之一，对唔住，最聪明嘅动物就系人啦。第二咧就系黑猩猩。好，第三系乜嘢咧？第三系乜嘢咧？有得拣， 请 听住。猪、牛、狗、海豚。 海豚， 马老师， 我依家喺度整理紧我啲数据啊！ 嗯、你个数据收喺边噶？ 系啊，好大噶佢啲数据。点啊，海豚？ 因為我聽過的就係話，只豬好像是有四歲的小朋友的智商。 你唔好咁快答啊！ 係啦，你唔好係啊！我而家喺度阿 Eric 嘅眼神當中，我哋希望可以攞到少少。 佢隻眼打緊嗰啲咩摩斯密碼俾你？ 係啊，冇錯。 摩斯密碼。 唔係嘅咁樣。頭先有咩話有狗係咪？狗其實 有狗有豬有牛有海豚， 豬都聰明嘅。 我揀豬。 我揀海豚。 其实咧，猪都真系好聪明嘅。多我琴日睇咗好多嗰啲文章咧，佢话猪咧，即系好似唔知道都有成十岁啊，定十几岁嘅智细路仔嘅智商。 咁犀利，唔止四岁。 我讲咩都揭发嗰个答案噶嘛。猪同狗咧有少少似， 有少少似，但系居民。豬仲聰明啲添，如果我睇佢嘅即係好多嗰啲數據， 其實所謂係啦，正如你上次講話識得訓練嘅話，係咪識得聽指令嘅話，都係其中一個要素。 係啊， 係咪佢即係如果佢識聽指令嘅話，即係其實佢知道你講緊啲咩嘢咯，理解。系啦，即系你即系或者系识用工具啊嘛， 系 啊，譬如开星星咪识用工具啦，系咪？就落料啲嘢嚟只出嚟食噶嘛， 系啦，正确答案，你咪答咗猪咯，你咪答咗噶咯， 我可以修正啊嘛， 又修正， 啊都系猪啦， 正确答案，海豚。嗱，我问咗多谢，问咗多谢 Eric 噶啦吓。好嗱，咁呢一个文章佢点样讲嘅咧？佢海豚有特定嘅海豚语言啊，嗰啲音咧好尖嗰啲声，系我嚟交流嘅。 讲嘢啊，佢哋大家互相好抵死啊。 系啦，同埋佢哋领悟到，当佢做某一个动作可以得到奖励咧，佢就会不停咁做噶啦。咁所以你见到嗰啲乜乜海水公园咧，就会俾啲鱼佢食，跟住佢又会再做啊，再做。 冇错。 佢话平均嘅智商喺50-70之间。 咁多？ 其实你哋讲得咁做咁多功课嘅，我就系睇套戏，好似叫 Lucy。系啊， 我哋对你好大期望啦。 20% 用脑系海豚咁，我就 你哋咁，系你哋咁做咁多功课，我都唔知道。不如我哋大到佢，我哋可以大到佢。 我都话噶啦，所以我哋会出一啲嘅，系一定你系唔识噶咯。咁 你 可唔可以同我哋 呢度咩嚟 嘅？可唔可以同我哋逐样讲？ 你其实唔系真系兽医嚟嘅咧？ 好正啊！ 啊，点解你会话？我都唔知道。 咁如果系嘅，头先佢讲个黑猩猩，我哋知道啦。咁其实嗰四个选项当中嘅话，分别嘅佢哋嘅智商大约位几多度啊？ 其实你问我猪同埋狗差。看不到的真係，都係睇唔同角度去睇嘅啫。兩個都唔識用工具啦。Okay? 不過 problem solving 很好嘅。不過有其實仲有其他動物嘅，即係譬如以我所知就可能海豚之後係八爪魚啊。有啲嘢你 八爪魚都 係，因為 所以嗰陣時咪有個咩鼓嗰啲咩波啊？ 係啊， 世界盃啊，係啦， 世界盃嘛。 同埋啱啱有個喺英國立例咗一個法例咧，就 冇錯， 蟹同埋 蟹都有智商， 係蟹同八爪魚， 佢哋話有痛感， 有痛。咁同埋足夠係啦，就唔可以就咁陸熟佢啦， 係 約束噶咁樣。 又或者 蝦有冇啊？蟹有咁蝦有冇啊？ 蝦好似冇，好似龍蝦好似可能 嘅。哦， 龜咧， 龜梗係有啦， 龜梗係有啦，龜啲 咁係佢自己啊嚇。 係咯，成日浸自己啊， 龜都聰明嘅咩？咩話佢沖涼？ 佢話你揾啲熱水去浸自己，佢自己都應該會知道凍。 我覺得龜點解叫佢浸自己啊？ 你话讲紧你用啲咁嘅嘢绿熟嗰啲八爪鱼嘛，跟住问咁龟咧咁，咁我就系帮佢自己问，跟住 你自己浸下自己 咯。话你自己冲凉嘅时候啲水热啲，你都会觉得冻。 哎呀，放马过嚟啦咁啊， 过嚟好。 估唔到，系啊 ，OK。 跟住落嚟，不如 Sarah 啦，好嘛？问多一条先，问多一条先。 问多一条先，咁一阵间我先至俾大家即系究竟你哋嗰个选项系啲乜嘢，好唔好？好啦，你俾少时间我。我要找回那條問題先。 好了，第二回合問的就是你婆的，你又知不知道？ 好了，各地呢其實基本上呢都有很多種不同的一些即是各處鄉村各處例啦。有些東西很可能在那個地方是 OK 的，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它就不 OK 的，對吧？好了，其實在不同的國家文化當中，你去到中東的時候最忌是做些什麼手勢呢？中東的國家有些手勢的話呢你是不做得的。好啦 ，A 就系我哋嘅 V 字手势，即系咁样啦 ，V I C T O R Y，V 字胜利嘅手势啦。而 B 就系举起手指公比例 ，OK。而 C 就系一个咧 rocker 嘅手势，就系将你嘅第三同埋第四嘅手指屈咗落去，收埋，即系 Yeah rock and roll never dies 嗰个啦。咁而 D 咧就系 OK 手势，就系三嗰个手势。重复一次，在中东的国家在哪个手势你是一定不可以做的？ A 就是 V 字手势，胜利手势， OK？ 而 B 就是举起手指公比例， 而 C 就是 rocker 的手势，就是将第三和第四的手指屈佢。咁而 D 咧就系 OK 手势，即系谂住三咁样嘅手势。 多睇嚟，你觉得答案应该系咩？ 我觉得系 C。 嗯 ，C 啊，即系嗰个 rocker 呢个似魔鬼。 似魔鬼， 魔鬼角。 你嘅手做到好似嗰啲啲 兰花手， 系啦，兰花手，你好似做大戏嗰啲咁样。 你今日想同我饮杯嘛？ 丫鬟咁样， 即系嗰啲啊，兰花 冇晒嗰啲。 兰花手系咁样。 哦 ，OK。 系啦，你觉得系呢个手势系咩？ 我觉得。 OK， 撞嘅啫系咪？ 唔系撞嘅，我咁似一个即系魔鬼嘅角咁样咯。 魔鬼嘅角， 你见过魔鬼？ 系你见过魔鬼咩？不过 佢自己咪系入个位，我唔入啦。哎呀！ 咁啊，我冇乜 idea， 我不如跟佢啦。 我拣 OK， 你拣 OK， 阿马小强拣 O， 诶拣 OK， 拣 OK， 我跟阿 Dr. Eric 啦。 Dr. Eric 同埋 Michael 系拣 Rocker 手势，系咪？ 冇灵感啊。 OK， 好答案， 正确嘅答案系冇人中。 吓，哦，等下咁冇开估字，咁冇开估字， 剩翻嘅就系 A V 字手势同埋 B 举起手指公比例。 我 一系就咁，一系就比例。 V 字，诶，呢个 手指公， 手指公 ，Michael 估手指公。Eric 同埋小强嘅就系几 V 字系咪？正确答案系 V， 举起手指公比例。 但系点解咧？ 点解会系咁样咧？其实咧，比起手指公比例咧，系喺美国嘅时候咧，佢哋系喺战机上面嘅一个咧，大家互相沟通嘅。你有冇留意嘅就系有时嗰啲战机或者起机之前啊，你准备好未啊？其实佢哋就会 OK。系啦，准备好，跟住咧就会先至会起飞嘅。咁其实系出来自系咁样嘅。但系问题嘅就系呢个中东国家，当然同呢一样嘢嘅话，未必有直接嘅关系。但系如果你系中东嘅国家嘅话，举起嘅手指公比例嘅话咧，系等于我哋讲粗口。 嗯，哦， 等于我哋举起个中指系一样嘅，各处乡村各处例。所以你去到中东国家嘅话，你千祈唔好呀，好靓啊，好味道啊，咁样就完全唔得噶啦。 啱啱先教咗我女 举手指公， 食完嘢举手指公。 哦 ，OK， 唔紧要，咁你喺香港， 你喺香港冇事。 系啊，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嚟，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到马小嘟问问题啦。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对恋人，恋人不容许甜。 今天继续火和火柴，时间是11:26。你又知唔知道出问题是龟仙人？ 哎呀！ 动物咬兽， 点解你会笑嘅？有人话龟仙人你都会笑嘅， 开心啊！ 啱啱系想饮热咖啡啫。 好，阿龟仙人快啲啦！ 好嗱，呢、這个题目咧就系、是、东汉时期有个医生叫张仲景，咁因为嗰阵时咧好战乱啊，好多咔哩咔啦嘢，好多人都唔舒服病，咁佢就谂咗一样嘢。将一样我哋好容易食嘅嘢就入咗药，咁系咩咧？ 即系将嗰样食物变成一种药。 系啦。 O、okay、K， 有冇答案啊？ 有。 第一， 一系白粥。 嗯。 白粥系咩啊？即系我哋粥。 唔系啊， 系啊，系啊。 食嗰啲白粥。 食嗰啲白粥。 哦，我哋讲有虫，有条，嗰啲脚嗰啲。 唔系。第二系糯米饼。第三系水饺。第四系一啲制过嘅茶。 嗯，即系变成药物， 系啦。咁啲人诶嚟到啊，食啲嘢啊，或者饮啲嘢啊，咁又可以医病。嗯、因为 但 系医 咩病啊？ 一般嗰啲战乱啊，即系皮肤病啊， 战乱系一种病嚟嘅咩？ 战乱你流离失所啊嘛， 流离失所都唔系一种病嚟噶。 咁你又冇营养啊嘛，即系好多系嗰啲流行病啊，同埋你哇尸横遍野 啊。 白粥，我都估白粥。 白粥， 我都估白粥。 Eric 啊， 因为有米气啊嘛，阿妈话斋。 第三个。 三 个 水饺， 水饺 啊！ 我唔知啊，其实 喂，其实咧，阿龟仙人煎乱仲点有水饺食咧？吓、啊，你仲要有整 水饺有好多馅噶嘛？你里面边度有嗰啲嘢？ 你边有得食啫？ 佢冇话用咩整啊嘛？ 吓、啊，水饺包咩啊？水饺里面包 咯， 水饺里面包白粥。你玩嘢喎！ 你咁怪嘅，因为其实佢系外国人嚟噶嘛， 跟住就打佢个 你可唔可以俾咗四样嘢嘅话，你有啲佢系外国嘅牛扒咁，佢拣牛扒。 好，我收起个茶。 收定。 系一系 茶。 我收起个茶。 最尾、那个， 最个茶即唔系茶啦。 唔系茶， 最尾嗰个唔系茶嘛？ 系啊， 就咁茶。 茶 系啊，系啊，改牛扒。 哎呀， 做多次四个选项。 第一是白粥，第二是牛扒，第三是水饺，第四是糯米饼。 好， 我就就你 的我是你一定搞牛扒。 咁你系咩？咁你系咩？ 牛扒、 糯米饼啊，糯米饼。 糯米饼，我拣白粥。 我都系拣白粥。 有冇粥？有冇粥？ 冇。 吓、啊？ 哎呀，唔系水饺啊， 真系水饺。 点解啊？点解啊？ 因为佢哋将嗰啲羊肉啊，嗰啲所有嗰啲馅咧，即系医到病嗰啲咧，就整啲落去嗰、那个水饺。 有冇咁多羊啊？战乱时期 唔系啊，东汉嗰时候有，我唔知点解 咧。嗰啲系嗰啲系羚羊系嘛？边有咁多羊啊？战乱 啊 都已经哦， 系咪噶？ 喂， 李大爷， 不如我哋又取缔嗰个问题咯，嗬？都唔合理 啊！我唔 觉 得。 哦，得 Eric 系咪啊？ 你又唔读好啲书？ 战乱时期边有咁多羊？ 闹埋 Eric！ 我真系唔扮，我唔扮识啦。 好啦，好啦，无论嘢点都好啦，答半之后咧，我哋交俾 Jo Eric 好啦。 问我哋啲专业嘅动物问题，咁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听住风骚发言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65%。星期五嘅早上，我先听咧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大阪一栋的大厦发生火警，据报27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事发的大厦位于北区当地一个商业区，火警在半个钟头之后被救熄，有27人被救出之后没有生命迹象。香港警方同证监会联同新加坡当局日前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以唱高散火方式的跨境造市和洗黑钱集团，两地合共拘捕10人。 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总监汤汉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两年唱高散货的情况有上升趋势，普遍涉及有声称投资导师在社交通讯软件开设投资群组，讹称有内幕消息，博取投资者的信任。提醒市民，如果突然被加入投资群组，有人嘘寒问暖和声称提供股票消息，需要提高警觉。汤汉辉指出，证监会市场监察部每日会监察全港的股票走势，并有精密的软件监察香港的股票市场，留意股价波动情况和可疑交易等，再作深入调查。他又说，有关唱高散货的方式涉及虚假交易、操纵证券市场和披露虚假或者具误导性资料，又是他人进行证券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以八达通申领电子消费券的市民，寻日起可以领取第三期的1000元。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第二期消费券发放的时候，市民消费已经较第一期的时候冷静，加上其他电子支付工具已经全数发放款额，相信今次的消费券对零售市道的刺激和提振作用会较弱。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说，八达通的使用的途径广泛，零售业受惠未必多，目前属于传统消费旺季，但市况仍然淡静，他对情况感到担忧。谢优安仪分析，如果某类商品本身有销售增长的诱因，消费券会产生助燃剂的效应，但消费券对整体的零售市道未必有大的刺激作用。医管局公布，至上月医生和护士的流失率是 6.2% 和 7.7%。 局方推出置业低息贷款计划，任职满三年可以申请36至48个月的薪金，上限500至600万元，期望挽留人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在本台节目说，医生流失率高和移民或者计划移民有关，如果同事不计划长时间留在医管局工作，申请低息置业贷款的意欲不会高。他又说，医管局的员工面对公立医院环境挤迫、服务水平不理想等的核心问题，如果不去解决，即使提供短线的利益，对挽留人手亦都帮助不大。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在同一个节目说，初步向前线护士了解，低息置业贷款对有部分资历较浅又想置业的护士有吸引力，但根据护协年初的调查，绝大部分计划移民的护士原因和楼价无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0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70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1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2跌12.4，金科服务30蚊升2.75，阳明生物89.55升1.5，恒生中国企业83.42跌1.3，美团227.6跌10.8，盈富基金23.38跌2.8，阿里巴巴116.7跌4蚊，京东集团280蚊跌10.4，时代天使273.6跌25蚊，汇丰控股46.25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7点，跌369点。港金报16,7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36美元，卖出1,80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最挤塞嘅地方啦，就系浅水湾道咧嘅塔树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咧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仍然系非常挤塞，咁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去南山别墅对出，香岛道嗰边咧车龙系排到海洋公园噶，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咧就排到去赤柱峡道近住惠逸顺径。重复多次咧，就系浅水湾道嘅塔树咧啱啱清理咗几分钟，咁之前咧嘅单线双程行车就已经取消了，但是近住影湾园商场这一段来回方向还是非常挤塞，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南山别墅对出，香岛道那边的车龙排到海洋公园，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就排到赤柱峡道近住惠逸顺径。至于较早前大潭到去筲箕湾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这一段就没那么挤塞，但是一带都还是车多的。咁至於較早前啊，喺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壞車都係拖走咗，一帶咧只係車多少少，排到山谷道對出，就係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壞車已經拖走咗，排到山谷道。在封路方面，在东头村道因为有水管急收，东头村道去回沙田坳道方向，介乎东龙道和东正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1号和11 K 去竹园方向的，还有就是113号去彩虹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就是东头村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东龙道和东正道之间唯一行车线是封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还有车龙的，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这一段就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以及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或者转弯好容易发生危险，应该要注意行车的速度，适当利用刹车掣控制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 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儿何诗蓓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二百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23度气温，相对湿度 63%。 星期五的早上11:08，你又知唔知名人嘉宾靓仔嘅 Doctor Uri？ 你知唔知啊？我见到有啲人留言啊，佢话咦 ，Doctor Uri 好靓仔，另外有啲人系啊，有啲话哎呀我偶像啊咁样。不过咧，佢都话你嘅样咧，比你嘅讲嘢嘅 presentation 咧系成熟嘅，即系个人稳，睇落系稳重。 冇错。 系啦，但系原来咧就稳笨嘅，佢唔系稳重。 哎呀， 我唔觉得系，因为其实咧 ，Michael， 我头先睇咗全相啦，唔系我意思 系。即係佢輕輕，輕輕除咗抹汗。 大家見到佢係啦，佢輕輕除咗抹汗。咁跟住我就望到，誒、欸，原來你有須㗎， 好型啊， 好貴嘅。 嗰啲叫山羊須係嘛？定係蝦餃須？ 羊咩須係？ 羊咩須？ 係咪喺呢度咁樣？佢又唔係㗎。 呢個係嗰、那個。嗰、那個牛仔 衫，牛仔衫， 系啦，系牛仔型嗰啲，就 好啦。咁跟住落嚟時間咧，就由 Dr. Eric 主講，佢問我哋問題。 好啦，嚟啦 ，Are you ready？ OK， ready， 難嗰個啦 ，OK， 又難先啊，唔好啦，又淺先咯。 冇，我依個要依個要講，一陣間你明噶啦。因為我哋要帶上呢個黏膜嘅精神。 黏膜精神係乜嘢啊？ 一陣間你明噶啦。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黏膜精神 ？OK， 嗱，講緊啊貓啦嚇，貓嘅眼淚咧就掂到啲毛。就变红啡色嘅， 真系噶，猫啲眼泪 系啦，会染红啡色嘅。 狗会唔会啊？ 狗都其实会嘅，不过而家讲紧猫啦。咁就 OK， 咁有四个答案啦。一咧就系因为即系直情系铁嚟嘅，铁生锈。 明白 ，rust 系啦， 生锈 就系因为咧个猫个泪管咧就会好似其他黏膜咧。就會撕裂嘅，即係迷你撕裂。 哦，所以即係啲微啲血 係啦，所以好似艾滋病啊，其他嘢都係咁樣傳染，因為有微嘅撕裂。 微撕裂管撕裂 係啦，咁啊撕裂咧就會流少啲血，嗰啲血咧就會 一定 整到啲毛。 你有冇諗住講多啲就一定好啱嘅答案？ 第三， 你有冇捉佢條？ 第三就 第三， 我哋係唔識我哋喺度喺 呢條路。因為嗰啲淚腺咧就酸性嘅，咁啊有一個會製造嘅產品咧就叫木嘅色素。咁就英文叫 lignin 啦嚇，咁樣就 掉啲專業名詞喎，掉嚟嚇我哋喎，咩 lignin 喎，咩 lignin 啊， 木酵素木酵素，係啦，咁樣咧就會染嗰啲細胞，咁樣就染咗啲細胞就會變紅變染嗰啲毛會變紅啦， 係 OK。第四樣嘢啦，就係啲細胞咧就會 唔係，有窒匙嘅你， 因為佢英文嚟啊，佢而家 我要即時翻譯嘅。 哦 ，OK， 嗱，咁呢個咧就係因為你個眼淚嗰陣時咧會散播啲細胞嘅，啲細胞會破蝕嘅，係出咗嚟之後，咁樣流咗啲嘢咧就變紅色嘅。 嗯，到底邊個咧咁樣？係咪咧？四個答案。 我覺得要你再重複講一次都好難。 Oh my god！ 冇啦，冇啦， 冇啦，冇啦。 我就買 lignin 啦。 我買黏膜。 咩？邊個係黏膜啊？ 黏膜係第二， 我都買第二。 黏膜係第二， 第二， 因為頭先佢話同黏膜有關啊嘛，係嘛？我哋係唔識嘅，我哋係捉你條路嘅啫， 係 咪？第二有冇人啱？ 全部都錯。 哎呀！ 所以嗱，我可以重複啦，咁樣第一個就係 唔好你淨係講嗰個， 剩 低嗰兩個，係 啦 係 啦，剩翻嗰個，一就係鐵生鏽啊， 鐵生鏽 係啦，最尾嗰個就係个细胞会甩咗出嚟， 细胞会甩出嚟。 啲细胞即系你知，我哋皮肤会脱噶嘛。 系啊， 我估细胞嗰个， 细胞 系细胞， 生锈 全部都错晒。 又错，喂，你咁玩我哋，四个答案都错噶， 就铁咯 吓， 铁生锈。 咁佢啱啊， 你啱啊， 佢拣铁啊，哎呀， 哎呀，咁你啱。 So stupid， 哎呀， 你氹翻佢啊，石翻 你听唔到 ？Oh my god， 你听唔到佢拣 rust 惩罚自己？ 我。 系啊， 我试下你讲啦。 好嗱，不如咁样，你即系用你专业角度再讲一次啦。点解佢会生锈咧？咁样 系，因为咧红血球入面有其实有铁嘅， 大家系啦，血 系啦，所以我哋点 解要？我哋流眼泪又唔会有事咧？ 因 为 我哋 冇毛。如果我哋有毛，都会有。 所以狗都一样嘅啫，其实。因为嗰啲铁 即系所有有毛嘅都会噶咯。 系啦，系啦，系。 咁系咪即系其实我哋啲血喂个黑有啲毛嗰度嘅话，就会咁样？ 你今日试下，你今日试下。 黑落啲猫。 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喊喺你啲狗身上，不停喊。 Eric 嗰啲须度。 哦，真系噶，我真系唔知喎。 不，你啲须要白色嘅，我未。 即系人类嘅眼泪都得噶？你个意思系？ 应该有，应该得嘅。 因为个眼 泪个道理一样嘅啫，眼泪入边有啲铁质啦。 呢个就系叫泪。令到佢哋引致咁样，好长知识啊 ，very good， 好，翻嚟我哋 考唔到， 继续问问题， 好。

为我记得咧，有时候我带啲猫狗去咧，唔系，因为我记得系带啲猫狗去咧，佢哋有的时候我咪系睇啲牙，睇、啲牙生成点样嘅话咧，咁就因为大约之古巨，因为尤其是细细只咁嗰啲咧，就话诶咩乳齿啊甩咗咧，就唔知 我估系牙，你系咪估牙？我估牙。 狮子啊！ 阿马小哥，你都匿埋出声啊！鬼仙人， 狮子都系猫嚟嘅。 唔系，我谂紧我喺非洲流浪咗几年， 我知系啊，蒙卡拉嘛，罗伯仔嘛， 你笑乜嘢？ 我即刻谂有冇结婚啫？你我做咩动物结婚啫？ 我哋问下出边啦。阿 Tiffany 同埋阿欣欣 有冇听啊？狮子点样？点样知佢 系咪牙？系咪啊？颜色佢又话诶毛嘅颜色啦，牙齿啦，须 嘅长 须嘅长短啦，同埋乜嘢？ 鼻哥， 同埋鼻哥。 咦，好似系鼻哥。 鼻哥会 唔 会 系 鼻哥嘅乜嘢先得噶？大细啊，颜色啊？个 鼻哥窿， 个鼻哥嘅乜嘢先？ 鼻哥窿大细啊？ 里面啲鼻屎， 鼻屎多少？ 哎呀 ，A、B、C 定 D 啊？ 佢估毛喎，阿陈估毛喎 ，Tiffany 咧？唔知 毛冇理由啊！你冇嚟真系当系个狮子嗱，狮子 唔系冇颜色，冇颜色。 Eric，Eric， 我想问，你讲系狮子公定狮子乸唔同 嘅 喎？ 两个都一样嘅， 冇嘅颜色。 我估牙， 冇嘅 颜 色， 冇嘅 颜 色， 冇嘅颜色，有冇 中？ 有冇中？ 冇人中。 鼻哥，鼻哥，鼻哥，最唔似答案嗰啲一定系答案。鼻哥，鼻哥， 定翻乜嘢？定翻乜嘢？鼻哥同埋 鼻哥同埋个须嘅长度。 鼻哥， 鼻哥， 鼻哥， 鼻哥。但其实你好矛啊 ，Dorothy， 你都冇提个鼻哥嘅乜嘢先得噶？大细啊， 佢有解释咯，佢有解释咯，系啊，有解释咯，鼻哥乜嘢啊？鼻哥窿，鼻哥窿嘅大细。 唔系， 鼻哥嘅咩啊？ 其实开头咧 ，B B 嗰啲狮子咧，就个鼻哥粉红色嘅， 粉红色噶， 系啦，慢慢老咧，佢就会有啲黑色嘅 深啲啦， 嗰啲点有可能多过一个点添，咁啊啲点咧就慢慢会凝固变越嚟越大嘅，去到大约八岁咧就全黑噶啦， 即系个鼻会变黑色， 系啦，所以 up to 八岁咧就你都可以估计佢年纪嘅， 有几多岁噶狮子？ 都好似好老嘅，17、18岁。 哦，咦，即系同 猫科， 系啦， 猫科动物一样。 系啦，不过 猫冇咁长命啊嘛。 有， 猫有啊， 猫有啊， 20岁都 有。 我最老嗰只猫嚟睇医生，27岁。 哇，嗰只咪唔系猫嚟噶？ 其实佢咪人嚟噶？ 咁老 嘅，唔系有。 佢翻屋企就拉我拉 链。好间唔时会有一只咁老嘅。 好老噶咯，如果27岁等于人嘅百几岁噶咯， 系啊，系啊，我试过即系有啲客两只猫都20几岁， 哇， 咁佢一定 养 得好好咯， 系啊，咁长 有啲晕添啊，有啲晕， 系啊，我即系你鼻哥会变黑， 鼻哥变黑， 即系同龟仙人一样啦，佢越嚟越黑噶啦， 你睇我鼻，你估我几多 岁？好阔咯。 叫你估我几岁？ 哎呀， 威先生起码100岁啦， 系咪？我猫教，我猫教我有。 好，可能不如 多 条， 俾多条， 好好好。OK， 呢个搞嘢噶吓。OK， 你唔好话俾你搞嘢啦，搞嘢心 sense 唔系几好噶。 佢唔识噶。 呢个都真系我哋唔系几好嘅问题。 OK， 嗱，乜嘢男性嘅动物？男性嘅动物咧，做完 开心嘅事， 开心嘅事。个蛋蛋会爆，点知引致死亡？ 哇！ 咁佢咪咁佢一世人唔知啊，做得一次， 我讲估系啦，系嘛？ 系咪先？ 唔系讲得明会死嘅，讲 会死噶， 会死嘅，会死嘅，所以系一次嘅最多啦。 哇！ 咁残忍噶，你问啲 咁我要 拣 得，佢要拣得好清楚啦，同边个做？ 系啦， 一次啫， 一世人得一次。残忍啊！ 哎、 我哋识唔识噶呢个动物？ 咁我宁愿唔做啦。 我就系咁话，老啲先咯、 啊，系啦，都做唔到先 啦、啊。留翻先啦、 啊。 其实法国人咧话做原来嗰、那个系 咪叫开心嘅事？ 系啦，开心嘅事。其实系叫 little death 咁样， 死亡小死亡。好，俾四个答案啦。 四个答案，第一海马， 冇理由。 第二三文鱼，第三蜜蜂，第四树熊。 三文鱼。 三文魚，三文魚有蛋嘅咩？ 我唔知啊，我撞嘅咋。 三文魚有蛋蛋， 咁你都夠講，你都估三文魚。 你都食過鱼鳞。 因為我記得嘅就係佢哋係要逆流咁樣上去產卵噶嘛。 咁我問你啦， 產卵完之後佢哋會 三文魚有冇蛋咧？蛋 蛋魚喎，魚 有 噶， 有 分魚公魚乸， 因為魚有魚蛋啊嘛。 有分有乸有 卵。哦，原來我哋食嗰啲魚蛋就係嗰啲魚蛋蛋。 都有嘢要製造嗰啲嘢。 O K。 嗰啲游水嘅。 喂，阿龜仙人，你唔好呆咗先啦。 我哋問出邊。 阿田估咩啊？做完一次會爆蛋蛋。 一次就爆喎。 係啊。 唔好玩自己喂。 佢話蜜蜂喎。 蜜蜂啊？ 阿田估蜜蜂。 蜜蜂啊 ？Tiffany 咧 ？Tiffany 咧？ Tiffany 怕丑啊，唔听呢啲啊。哎呀，我女仔嚟啊，我唔听呢啲，走咗。 蜜蜂 啊，诶， 海马。 三文魚， 會唔會海 馬 咧？ 有海馬咩？頭先你 有啊，有 海馬， 會唔會海馬咧？ 海馬， 你係咪啊？ 海馬， 好啦，我根據咧海馬啦， 海馬 係 拖實嗱，係咪最衰你？咁我頭先啱唔啱？我頭先啱唔啱啊？ 你頭先問 三文魚， 我本來估三文魚， 我哋本來估三文魚嘅， 都係錯， 都係錯嘅。 仲有兩個剩咩？ 蜜 蜂同埋樹熊。 人估蜜蜂， 蜜蜂啦，咁我跟阿 Otten 啦，蜜蜂啦， 就係蜜蜂啊。 哦， 其實 係 蜜蜂啊， 真 係 蜜蜂 嘅。 呢個我又真係唔知點解喎 嚇！你唔知點解攞嚟問我？ 科醫學家 真定假 嗱， 我教你一樣嘢咧，唔係乜嘢科學都知嘅。有時咧有啲證據咧，我哋叫 empirical， 即係唔知點解我哋冇道理或者原因。不過我哋用數據或者用 observation 去話係咁啫。 蜜蜂係咁啊？ 有一日會知。 但你肯定佢嘅死因係一定係咁樣。 係。男仔嗰啲， 佢個樣 係，佢個蛋好大粒。 不過其實 咧，咗呢都睇唔到。 其實咧，除咗蜜蜂之外咧，另外有一種咧，好多啲女都知啦，就好慘嘅。做完之後會俾個乸食咗佢噶嘛。 係啊，蜘蛛 係啊，蜘蛛咯，係 啊， 咁啊仲慘。 唔慘， 好環保。你寧願咁啊？ 係我寧願 浪漫啊！ 我諗有啲人都中意嘅。 哇！喺你真系讲嘢真系， 我识佢啲朋友啦。 哎呀， 你唔好识佢朋友，你少啲同佢哋 咁斩惊啊！ 自爱啦， 好啦，多谢多谢 Eric 今日啊，咁啊有机会再玩过耶。 听过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上一刻感觉痛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圣光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 放在高楼底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只在是活着意义。想数亦表示 一路路活活发发悠悠，中路唔想滞留，安任近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就无忧，想快啲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我，我选方不会悔过我。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底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绷紧神衣，为放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凝望着，飞一生蜘蛛的着壳，你的阵痛不想心安，我以爱意志期待天光。You can't lean on me， 看那高楼的黑暗也知。 好啦，中午十二点钟翻嚟，我哋就会即点即升啊！各位朋友都可以打嚟1872388。 系啊，话俾我哋知嘅就系你嘅点唱名单系啲咩人啦、啊、吓。 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1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7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1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6跌14蚊，金科服务30.2升2.95，药明生物89.3升1.25，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1.48，美团226.4系跌12蚊，盈富基金23.32跌3.4，阿里巴巴116.3跌4.4，京东集团278.8跌11.6，汇丰控股46.2升1.05，时代天使270.2跌2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1，英镑10.393，瑞士法郎8.487，澳元5.588，加元6.093，新西兰元5.288，欧元8.836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3点，跌442点。港金报16,7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46美元，卖出1,80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跟進翻港島區啦。咁較早前啦，淺水灣道嘅塔樹咧已經清理好啊。咁雖然清理好啦，咁一帶咧仲係擠塞㗎。淺水灣道近住影灣園商場對出一段啦嘅塔樹就清理好，封路重開。咁而家淺水灣道啦，去黃竹坑方向仍然係擠塞，車龍排到去中磡角道啊。咁但係咧，去翻赤柱方向交通回復正常。淺水灣道去赤柱方向交通回復正常。去黄竹坑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中磡角道啦，咁由于啲车咧行晒大潭道，咁所以而家大潭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嘅来回方向。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啦，龙尾排到去曼克顿花园。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去石澳道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浅水湾道嘅塔树咧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家浅水湾道去翻赤柱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去黄竹坑方向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中磡角道，咁特别系而家大潭道啦，来回方向都仲系挤塞噶。咁而家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排到去曼克顿花园；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石澳道噶。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嘅慢线封闭，咁而家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一带咧都系车多。咁都系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东头村道去凤舞街方向，介乎东龙道至到东正道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东头村道啊，去凤舞街方向，介乎东龙道至到东正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一号线11号K 去竹园方向啦，同埋113号线去彩虹方向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点翻俾佢，帮过佢嘅几个伯伯听嘅。咁就详细嘅情咧就唔讲啦，因为费事咁长篇吓。咁啊，另外呢一位朋友，佢话三位主持啊，有个少少要求，我想我亲爱嘅家姐听日要入院做大手术，我想做个点唱俾佢听。阿 fan call 啊，呢个系 fan call 噶，佢冇听开心机嘅，但我会录低俾佢听，等佢开心啲同埋开心惊喜啲啦。定系烟都唔会孤单啦。咁啊，想点啊？身体健康，唔知啊有冇时间尽量啦吓。希望家姐咧手术成功，快啲恢复健康嘅。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最后一个咧就系 May 啊 ，May Yan， 佢话咧星期日系我生日，可唔可以点只歌俾我听咧？我妈妈今年年头就走咗啦，我真系好想点只真的爱嚟嘅。好， 好。另外仲有啊，好犀利啊吓，呢一位系写信嚟俾我哋噶。咁啊，佢嘅听众咧叫文成啊，佢话你好啊，今日咧即系12月17号咧就系同我结婚50年嘅太太，50年啦， 哇， 翠英嘅生日啦吓。虽然咧喺家里面嘅话咧，我哋系要每日24小时照顾佢。佢亦都唔会有怨言嘅，佢唯一嘅娱乐咧就系听收音机，每一日咧佢嘅娱乐就系准时收听《风骚快活人》。 Okay， 听到三位主持人嘅声音嘅话咧，佢嘅心情咧就会开心啲噶啦。所以我希望咧喺呢一度咧要向佢讲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咧亦都系想送一首歌，不过一阵间我哋有时间我哋先再播啦，就系、是、甜蜜蜜俾佢听嘅。 系啦，因为要求歌比较多啊，咁所以未必播得晒啦。因为 Big Lee 啦，仲有 BIK 啊 ，Big Lee 话咧，三位主持啊，我排紧队噶，点唱俾 Honey 龙哥刘德华嘅新少林寺嘅主题曲，叫佢唔好挂住做嘢，要顾住健康咁样吓。另外 Jenny 就话啦，点唱希望听到小妹妹日记咧，俾三只小猪行行文文晴晴同埋各位主持 系唔会播嘅呢一首歌，唔会播，听唔到冇。 好啦，咁今日咧就嚟咯，吓即点即升，系咪啊？ 边个先？ 边个先？ 系点样升？我哋今日猜， 系咪好似上次咁猜晒？ 猜好好，今日我好冇，我猜好冇，好犀利啊！因为今日欣欣咧有武器啊， 系啊， 先孭住个 攞 个 碌吉他出嚟， 攞碌嘢出嚟， 攞碌吉他出嚟啊！ 赢咗我唱先，好冇？ 赢咗先唱系咪？ 好 啦，好正针磨 教叉烧揼，哦，先有我唱第咩？ 好，正针磨教叉烧揼，正针磨教叉烧包。 好，你先，好嘢。 欣欣向榮 出線就是 欣 欣向榮 組 唱聖誕歌， 是啦，嚟緊咧就係聖誕節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一早咧就諗住咧同阿欣欣咧會諗一諗嘅，就話啊，不如送一啲嘢嘅話，等大家可以有早啲感受到嘅就係聖誕節呢一份啦，好舒服啦，好浪漫派克啦，同埋好和諧嘅氣氛嘅。 好，多謝 Otten 啊！ 所以今日咧，我哋要揀嘅呢一首歌， 得閒都聽下 Otten 喺呢個原來是這樣的喎。 Yes， 因為星期六有佢嘅節目啊嘛嚇。 星期六五點到六點啊， 朋友有個節目要支持噶， 梗係要啦。佢點知係我哋嘅朋友啊？簡直我哋嘅家人一樣。 老朋友啊！ 係啊，好啦，我哋即刻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Christmases be white, 犀利犀利，真系好有圣诞气氛，直情系成个好似圣诞节一样啦，已经进入咗。 唔该，俾钱。 有， 用钱嚟衡量 我 哋呢啲嘢， 我哋俾爱，我哋俾爱，系嘛？啊，俾爱。点啊，马老师？ 点啊？ 有咩评语啊？ 系咪？ 好好听啊！ 我觉得咧， 竟然话我哋将勤保绝啊！ 系啊，仲要话同 我 斗， 将勤保绝啊，同我斗，你都未 开玩笑啊！咁样咁嗱，佢阿族啊嘛， 系啊， 因为佢猜赢输咗嘛， 系啊，好压嗰只压啊嘛， 压咗冇所谓。 咁一阵间咧就话，大家厕所就唔好去，暂时厕所就唔好去，因为咧要等待听阿族嗰位嘉宾吓。 我呢首歌好有教育意义噶，话你听。 得啦，一阵听你呢只歌。好啦，我上个礼拜咧嗰只歌咧就唔系唱佢嘅， 系 今个礼拜系唱佢嘅，因为唔好次次一样，唔好次次一样啦，系咪？咁我唱佢之余咧，我两个歌即系两部分嘅歌词咧，第一部分就 系 我以一个旁观者唱佢啦， 系 最后嗰段咧就系跳入咗佢嘅心， 哇！ 由佢自己讲翻佢嘅心声。 大佬，我想刚才讲一样嘢嘅，就系其实需要有咁嘅时间去了解佢个心咧。 我会嘅，你留意最后嗰段，最后嗰段歌词咧，就系佢嘅心声。 真系 好劲啊！ 嗰个叫做男儿当自肥。主角就系马小强。食嘢食到成头汗，未理啊人目光，他叫笑卡姿势奔放，个口似开闸，个样似饿狼，食嘢多块面长是正常，食嘢少而是佢名叫肥强，俗世男子食嘢人自私， 几入戏啊！ 你耍套拳啦！ He is very fat， 有个大撇撇，剩一 dead man head， 即系死人头啦吓。食多啲为佢做能量，佢乌龟坐地，为这理想佢闯。看住手掌，仲有节瓜韭菜味最强，佢系肥强快面长。以下落嚟就系佢嘅心声啦。 好期待，好期待。 我个肚得食得真粗壮，又好看。Every girl love me, they tell me I'm pretty, they want to marry me, they want to kiss me, and I'm so sexy. Every girl love me, tell me I'm pretty, they want toMarry me！ 哇，林子祥那个升 key 咧，真系我都唔系好够佢。 哇，好犀利啊！大佬真系 我练嘅时候唔系好似唔觉咁犀利吓。 哇， 好震撼啊！佢直情好似摆啲嘢 落我 肚 度啊！ 你好似摆啲嘢落我肚度， 系咪好？你觉得自己好靓仔噶嘛？系嘛？即系啲女仔个个想锡你啊！ 其实呢个系事实嚟， 系所以心声嗰一部分嘅话，你自己可以评价一下。 系 绝对系，不过我唔系用英文讲， 冇所谓。我哋今日，因为我想打入国际市场，所以今日就有 international 因为 你想出年妈妈，你可以 冇错。我希望去呢一个格林美啊，系啦。咁你参加嗰个就唔系啦，你应该叫格林香，系 隔篱香好啲， 隔篱香，我个隔篱美，你个隔篱香啊。好啦，林美香啊，好咁啊，跟住最后一个关头咧，就交俾小龟龟龟仙人。 你咪唞一阵先啊， 唞，冇时间噶咯，得翻我哋咁重头嘉宾，你仲要唞？ 你有 几场？嗱，你又唔使音乐啦，系咪先？ 唔使音乐，唔使音乐， 佢边度夹到音乐啫？你俾音乐，你俾音乐，佢 边段时可以推条音乐遮咗？ 你等下整蛊佢，你俾个 music backing 佢系咪先？唔好啦，清唱啦吓。 其实咧， 我可以遮丑喎。 想唔想帮你伴奏啊？ 好啊，你扫下咪得咯。 你伴奏， 你俾个 melody 佢，你俾 melody。 我呢首系一首 噔噔噔噔 儿歌嚟嘅，系啊，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叫做学会不贪心。 嗯，好，准备啦噃，一、二、三， 学会不贪心。 喂，转咗 key 嘅。 喂，你唔好，你唔好润人喎，你唔好嘲讽佢。 我头先帮佢，帮佢开咗个 key， 第一句。 咁算啦，你不如收翻，收翻你个碌吉他。 我要佢 试 下。 哦， 考我牌 啊！考你牌。嗱，佢句句唔同， 佢句句唔同 key 噶，嗱，句句都唔同 key。 唔系，你咩 key？ 你俾佢听先。 我点会识听啊？傻猪！系学会不贪心，有错啊？ 系算啦，你唱啦，唔受时间啊。 OK， 一二三， 学会不贪心，妈妈教我不贪心，恶人呱呱叫，天师将佢哋赶走。快些该过 咩干州啊？ 去边间教会？ 咩干州啊？ 去边咁 样嘅？啲圣诗咁样， 系啊，而歌系咁啦。你唔好骚扰我啦！ 佢哋瞓教会，边间教会？瞓教会。脱 去面具世， 你自己都睇唔到自己啲字，你自己写嘅都睇唔到。 世好面。从此不贪心， 做 个风数快活人，从此不贪心啊！ 佢翻翻原本个 key 啦， 终于识得翻屋企啦，终于翻屋企啦，系啊！ 转得几好 key 啊！ 我谂三， 可唔可以唱多一次啊？我其实唔系好知你唱乜， 嚟 啊！我哋尝试唔好骚扰你。 学会不贪心，妈妈教我不贪心，恶人呱呱叫。天师将佢哋赶走，快些该过，脱去面具洗好面，从此不担心，做个风骚快活。 你读出嚟算啦，你其实咧又唔啱音， 你朗诵出嚟啊， 系啊， 你朗诵。 同埋我想问你，边啲系恶人啊？ 我哋啦，佢望住我哋噶。 姐，我要佢当面讲一次啊嘛。你夠膽你同我當面望住我對眼？ 係啊，講啊！ 邊個惡人咧？ 我都係，我都有。 你嗰啲係咪？ 我好心幫你伴奏啲惡人。我只不過 佢 係 咁 㗎， 佢好惡不分㗎，善惡不分㗎呢個人。係啊， 佢有一句真係好勁。佢開頭可能嗰句咧有六個字啦，但係佢五個字都係啱 key 嘅，但係第六個字咧就轉咗個 key。 係啊， 下一句佢又再翻翻嗰個 key 喎。 好犀利㗎佢！ 哇，你真係好犀利！ 佢讀過呢個音樂係 啊，係啊，轉 key 喎。Bohemian Rhapsody 佢 係啊， 都係咁樣。 咩詞話？ 波希米亞狂想曲 啊， 馬小強 係啊，皇后樂隊啊， 你有咩創作後嘅靈感啊？想我哋講啊？ 我就係想講咧，我想翻翻原本我最初嘅初心，即係咧大家讀幼稚園。喂，你正经啲好唔好啊？人哋讲紧嘢咧， 我 哋 嘅 笑，幼稚园， 我哋 几 正 经， 你得你笑啫嘛， 我 觉 得 我点都冇笑， 我觉得我水平咧真系太差劣啦，吓你哋系大学，我就系幼稚园，所以咧我就 系 幼稚园阶段嗰度，咁幼稚园有啲词咧系唔啱噶嘛，我 唔单止有啲我哋听好耐嘅嗰啲咩星仙嘢啊嗰啲 系 啊， 系啊， 即系 星仙啊。 系啊，咁所以我亦都知道咧，阿Yui咧就唱我，就话唔好咁贪心。 佢有唱你咩？ 有贪心精啊嘛，我 知。 系啊，所以我改过吓，我希望2022杜绝贪心，唔再贪心。 咁你而家系咩精啊？你唔系贪心精，你系咩精啊？ 贵精。 你可唔可以填翻上面嗰两个字？拎走贪心，变咗咩精？ 定贵精。 哦，狄龟精 系啦，人哋狄龟精，我就狄龟精，点啊？ 咁就要吊起你 滴啲嘢落嚟噶啦， 系啊，倒掉，冇错，系啊。 咁大家就吓，亦都可以啊，网上评下投下票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诶，我想问我有冇进步啊？今次 冇退咯，因为都冇步，完全都冇。 轉 key 嚟講係有嘅，上次轉咗四個，今次轉咗五個， 再叻啲，再叻啲， 係叫進步， 再深化。 今次識翻屋企， 再深屋企， 係 啦。 最後咩就係翻翻去原第一個 key 嘅。 唔係，但你其實可以鼓勵我，我真係想唱。 鼓勵你， 佢都鼓勵你啊！你而家呢個版本，你個版本翻舊屎嗰度，係咪？唱到尾翻咗舊屎嗰度， 係啊， 幾好啊，係咪？ 咁同埋咧，我會學吉他。我真系 加油啊！加油！ 佢嘅吉他冇弦，叫冇弦吉他，系啊，即系同佢冇弦。 空气吉他， 空气吉他。OK， 喂，十二点半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检唱嘅时间可以带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以八达通申领电子消费券的市民，寻日起可以领取第三期的1000元。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第二期消费券发放的时候，市民消费已经较第一期的时候冷静，加上其他电子支付工具已经全数发放款额，相信今次的消费券对零售市道的刺激和提振作用会较弱。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指出，八达通使用途径广泛，零售业受惠未必多，目前属于传统消费旺季，但市况仍然淡静，他对情况感到担忧。谢邱安仪分析，如果某类商品本身有销售增长的诱因，消费券会产生助燃剂效应，但消费券对整体零售市道未必有大的刺激作用。香港警方同证监会联同新加坡当局日前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以唱高散货的方式的跨境造市和洗黑钱集团，两地合共拘捕10人。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总监汤汉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两年唱高散货的情况有上升趋势，普遍涉及有声称投资导师在社交通讯软件开设投资群组，讹称有内幕消息，博取投资者的信任。提醒市民，如果突然被加入投资群组，有人嘘寒问暖和声称提供股票消息，需要提高警觉。汤汉辉指出，证监会市场监察部门每日会监察全港的股票走势，并有精密软件监察香港股票市场，留意股价波动情况和可疑交易等，再作深入调查。他又说，有关唱高散货的方式涉及虚假交易、操纵证券市场和披露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诱使他人进行证券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立法会选举星期日举行，多项公共交通工具提供免费搭车。其中港铁话，当日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市民乘搭轻铁和港铁巴士进出港铁站、轻铁站或者登上港铁巴士的时候，可以如常入闸，无需拍卡或者给车费。港铁预计都市个别时段的乘客量可能会较平日多，当日会加强列车服务。除了车站职员之外，当日会有额外大约600名人员协助乘客。港铁话，当日车站的闸机会贴有显眼的标示，指示乘客出入方向。当乘客较多的时候，可能要在闸机前排队。一些较繁忙的车站和专线站可能要实施客流管理措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6宗是本土病例，其中44人在浙江确诊，陕西有5宗，其中4宗在西安市发现，无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2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2宗本土病例，都是在西安市发现。内地至今累计100076宗确诊，4636人死亡，93884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1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计造价，腾讯控股438.4跌14.2，金科服务30.2升2.95，药明生物89.65升1.6，恒生中国企业83.22跌1.5，美团226.6跌11.8，盈富基金23.32跌3.4，阿里巴巴116.1跌4.6，京东集团278.6跌11.8，汇丰控股46.2升1.05，时代天使270.4跌28.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5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7点，跌519点。港金报16,770元，系升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61美元，卖出1,80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圣诞作品，音乐全放送，历年日语作品系列。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圣诞歌曲系列作品。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2日，投票时间为早8点半至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点唱时间吓，12:07过少少啊，咁我哋嘅电话里边咧就已经有一位朋友噶啦， 系 Mary 电话先吓，喂 ，Hello， 喂， 系啊 ，Mary， 你好， 你好啊， 系啊 ，Mary， 系听唔听到啊？ 听到 好清楚 ，Mary， 好清楚， 唔好意思啊，我而家执紧屋啊， 执屋放低先啦， 唔记得咗自己讲咩啦，要 唔紧要唔紧要，佢唔记得讲咩啦，咁点解执屋嘅啱搬完屋啊？ 系咯，点解啊？ 唔系啊，我下个月飞啦嘛，要去探我个女啊， 咁开心。 而家执啲以前佢玩嘅玩具过去俾佢嘅， 你唔系执屋，你系执行李， 系咪啊？ 咁样。O K， 女过去边读书啊？定系咩 啊？唔系，佢下个月生小朋友啦。 哦 ，O K O K， 即系以前就细路女啫，而家大个啦。 大个 系啊系啊。 好， 喺边度啊，女？ 佢而家喺杜拜啊， 喺杜拜喎。咁、你咪会去探佢，咁你咪好开心啊！带啲礼物俾佢。佢、有冇啲咩要求啊？嗯，妈妈，定系执我只系洋娃娃？ 佢叫我带多啲钱过去俾佢，我话黐线嘅，真系啊！ 呢个唔系应该， 呢个几几实际嘅呢个手信啊！ 俾钱咪俾钱咯。 咁希望你过得开开心心啦吓。咁啊，今日只歌系送俾佢听嘅，系咪？ 是啊是啊，送俾佢同埋我哋屋企人听咯。 嗯，好啊， 好。 俾大家听咯。 有冇特别意思噶？呢只歌叫 Heal the World 喎，有冇特别意思？ 系啊系啊，冇啊。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听到Michael Jackson 嗰啲歌都系跳舞啊，好 rock 噶嘛。 系啊， 但系咧， 无 端端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又好唔同风格噶、即系唔系好 rock 噶、系好听过去好舒服， 好有意思添啊！歌词好有意思添，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好中意呢首歌咯。 你同你个女都好中意， 嗯， 系咪？系啊系啊， 咁希望咧就祝女女生活愉快啦，同埋希望嘅就系佢即将要生 B B 啦。知唔知？哇，好大风啊！突然间你 系啊，佢间屋好大啊， 系啊，应该系啊。咁啊啲风系啦，走晒入嚟。咁其实预产期系几时啊？几时生 B B 啊？知唔知啊？ 佢二月先至生。 哦， 有时间，又过年喎，咁几好啊， 真系开心啊！双喜临门，又有新年，又有新嘅 B B 仔吓。好啦，生活愉快。 我过到去都可以听到你哋个节目， 应该得嘅啫， 得真可以 上网， 上网咪得咯。 其实而家好多人喺第二度听噶，唔喺香港听， 系嘛？ 系啊， 我哋都同 听唔到现场咁，即系好似现场听好似开心啲咯。 咁啊真嘅，因为你有一种即系即场嘅感觉同埋互动。头先有冇听我哋唱歌啊 ，Mary？ 冇啊，冇啊。 哎呀， 你 miss 咗啦！阿小强嗰个作品啊，真系惊天地泣鬼神 啊！冇错，旷世巨作。 冇错，记得 好有教育意义嘅 Mary 咁啊，重温 教育意义就系原来唱歌真系要学 嘅。冇错，同埋佢就有教育意义嘅，就系可以由上个礼拜嘅转四个 key 变成五个 key， 佢系进步咗嘅。 冇错 啊， 好啦，再一次多谢 Mary 电话，好唔 好？多谢晒你哋啊！ 好，送俾你吓。 长做长有啊！ 嗯，系啦，多谢晒，多谢 Mary。 好啦， 系啦，就送呢一首嘅就系 Michael Jackson 咧，佢哋做得好好听嘅呢一首嘅歌曲 《Heal the World》。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if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Was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Start living, then it feels better. Michael Jackson 嘅呢首《Heal the World》咁嘅時間咧，因為都唔係好夠，咁啊聽多個電話啦，好唔好？咁咧電話裏邊 有 Queenie，Hello 喂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 Queenie， 真 係 小 姐， 你好啊，好斯文啊把聲。 好好听啊，你把声 系啊， 你哋把声都好好听 啊，系啊，应该噶嘛。 Queenie 而家系翻紧工定喺屋企做？ 系啊，我而家喺公司啊， 唔怪之得啦。 哦，啊、其实唔会影响你啊嘛， 唔会啊 ，OK 啊， 嗯 ，OK， 好。 你睇下你后边，你个老细嚟咗。 系啊，你有冇计错数啊？ 而家 lunch hour 哦，系喎，系咩？ 叮咗啲饭未啊？叮咗饭未食啊？ 我出去食饭啊，不过倾埋呢个电 话。好啊，食、哎、得开心啲吓、啊。平时有冇听开啊 ，Queenie？ 有啊，听咗好多年噶啦， 听咗好多年， 即系细细个咧， 仲系好细， 小朋友就听， 咪咯，做乜华人啫？ 嗯，好啊，越听越细个吓，个心境吓， 大家都系 唔好啩。 今日有咩有咩点唱啊 ，Queenie？ 我今日咧想祝我嘅好姊妹再生日快乐， 再生日， 星期日生日嘅， 好啊。 咁其实咧，佢三日前都留个 message 俾 Michael。讲出嚟咧就祝我生日快乐嘅，就 系、 是、我哋中学嗰阵时已经识嘅，识咗三十年。 哇！三十年，哦，即系你嘅回礼系嘛？ 系 啊，你嘅回礼 系另一个 surprise 咯。 哎呀， 好浪漫 啊！ 太好啦！ 点、解可以做姊妹做咗咁多年嘅？其实好难嘅， 点解要反目 成仇啊？ 系啊。 就难噶女仔， 即系互相都好支持大家咯。譬如到而家咧，我哋一个礼拜仲系会见一两日一齐去做 gym 嘅。 哇， 其 实 有咁样，系啊，我都觉得人生有呢个姊妹好难得啊。 系、啊， 我哋都有一个姊妹有三十年噶啦，马小强啊嘛。 冇错冇错， 系 啊, 啊，因为我哋识咗嗰位姊妹都好多年。 系啊， 飞啊飞唔甩， 系啊， 踩又踩唔扁， 冇办法。 Queenie 你讲嘢啦， 唯有接受佢啦。 我想听你讲嘢 ，Queenie。 唔好，我中意听 Michael 同 Sarah 讲。 Queenie 头先有冇听我哋唱歌啊？即兴即兴啊？ 有啊， okay. 你觉得点啊？ 你最好听啊，超好听， 梗好听啦，职业歌手嚟噶嘛。 系啦，我哋自己系 busking 谂住。 系啦， 系啊， 继续支持。 好啊，多谢你。 咁你觉得 Michael 首歌点样啊？ 都好好啊， 好好啊， 小强其实都好努力嘅。 我哋好努力，我只可以话我哋好努力，系啦。咁我哋继续会继续会改进 嘅。Queenie， 我首歌好有教育意义， 知啊，知啊， 唔好贪心啊。 系啊，除咗呢样嘢之外， 唔好做贪心精 吓。 系啊，你要做好一样嘢，你就要俾心机咯。 OK， 好， 系啊， 可以咁话。 好啦， 好啦， 多谢，多谢晒， 多谢你， 生日快乐， 好，再祝生日， 拜拜 ，Thank you， Queenie， 拜拜。 有呢一首歌曲叫做《Love Is All Around》，Wet Wet Wet。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All my love, you can't deny.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thing I do. Oh, yes, I do. You know I love you, I always will. My mind's made up by the way that I feel. There's no beginning, there'll be no end. 'Cause all my Love is all around. 我哋 Wet Wet Wet 嘅呢首歌，仲有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俾你听到个电话先啦。 好啊， 呢个朋友就系 叶玲， 叶玲系啊， 你好， 你 好， 系，好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啊， 真系听咗几耐啊， 系啊，听咗都你哋开始到而家咯， 哦 ，OK， 跟住阿豪仔佢哋啦嘛，以前有听开嘅都， 好，继续支持，多谢晒。嗱，今日咧有一首歌曲你想送俾妈妈嘅系咪？ 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妈咪在11月29日咧就离开人世，咁佢就好多病痛啦，就都好辛苦，但系我哋都睇住佢过身咯，睇住架机系一直试，跟住停晒啲机， 咁即系一路都喺佢身边，系咪？ 一路都喺身边，啲兄弟姊妹啊，即系同埋我啲仔。我啲仔啊、女啊，咁我女就唔上得医院咯。咁佢13岁啫嘛，个仔就27岁咯。 咁你而家心情点啊？ OK 啦，因为佢都跟耶稣走咗啦。咁佢都翻到天家，咁我都希望即系第日翻到天家同佢相遇咯。 你自己都要节哀顺变， 系节哀。 系啊，我都知啊，好多谢你啊，阿李小姐，我妈咪同你同姓噶。 啊，系啊， 系啊，系啊，吓咁我今日咧睇到一出戏啊，你同阿周星驰佢哋一齐拍嗰套戏啊， 《逃学威龙》。 唔系《逃学威龙》， 我同周星驰 系枪战啊，有枪战嗰套啊。 佢自己都唔記得啦，拍完之後 有啊，阿朱茵 有朱茵咯，陀威龍啊嘛， 陀威龍 係啊，朱茵係我細妹，陀 威龍嚟㗎，係 啊，陀威龍嚟㗎， 係啊， 可能佢係中間嗰啲位㗎咯，係啊， 打細龜㗎嘛， 打細龜啊，係啊，係啊， 咁就係陀威龍啦， 冇錯， 係啊， 有接吻嘅場面㗎，你留意啊，小心啲， 係咯，我播出嘅時候，係啊，好搞笑啊，你哋， 多謝啊， 好啦，繼續支持啊，多謝曬葉玲， 你自己保重， 保重保重， 保重身體，大家保重啦。 大家都保重， 都点唱俾全世界听啦。 好， 多谢晒，多谢晒。 请问你哋系咪基督徒嚟噶？ 唔系， 咁好啦，都祝福你哋啦。 好， 呢个世界都系大同嘅。 希望你哋有时间都翻教会啦。 其实我绝对冇问题嘅，系咪？所有嘅系啦，宗教， 任何宗教 系啊。因为我妈咪就唔系基督教意识咯。就我有啲失望咯。 但系我就觉得应该要因为佢嘅意愿而去做一个佢嘅就系即系佢嘅故事。 唔系，我妈咪系想基督教意识嘅。 而家都成为历史啦，唔紧要啦。 我啲细佬就想去系佛教。 但系我谂叶玲，你都要识 唔系一个问题咯， 冇错啦，我正想讲呢一样嘢，唔系一个问题。 再一次多谢叶玲吓， 多 谢 叶玲， 保重身体。 好，另外呢个 Mary 咧，头先讲咗噶啦，亦都想送首歌俾妈妈听嘅，就系《真的爱你》啊。 因为星期日咧就系佢生日啦吓，咁啊想点首歌咧就俾佢听嘅，亦都希望咧就系话咧就系妈咪咧今年年头咧都过咗身啦，所以想点呢一首歌曲去怀念佢嘅妈咪。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爱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